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恢复主权和实现韩半岛和平815泛国民和平行动推进委员会8月8号在青瓦台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撤销萨德部署，立即废除南朝鲜日本日军性奴问题协议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，清算朴槿惠逆贼鄂毕等。